闪着灯火，拥抱黑暗，清醒着，只面对无知的恶，诚实的飞蛾。感谢我抱歉的雨滴，在时间缝隙扎出你，把剧本留白的谜题都塞进梦里，连真相扯开了面具，伸手去触碰谜底，需要勇气。翻开惋惜陈列几句隐秘，半生回忆摸索为你真意，并肩而立，哪怕赢得团体已经到底，写满了谜句，宿命背离，偏要牵手作曲，不用怀疑，这点数是你，是你心好下雨。谁在剑起杀意，暗落雪地，泪水斑驳坚硬。